左右前后。 嗯，这个其实在北京的话，我觉得说东南西北来讲，你去辨识方向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大部分在北京的道路的话还是比较正东正西正南正北这样子的方向的， 就四四方方的嘛。 对，四四方方的。但是如果你要到了天津的话，你去问路绝对不会有人跟你说东南西北的，因为天津所有的路啊那个房子它都会沿着这个它的那个海河来建的，所有都是弯弯曲曲的，就是完全找不着东南西北，他们本地人都不会知道东南西北。我之前有去问过，我说到底是往东边走还是西边走，然后别人就会很无奈的看着你，就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方向。 他就跟你说往前走，你往前走就对了。 对对对，是这样。 因为他也不能跟你说就再细分的话，就西南啊东北啊，然后就这么分下来就太乱了，你还得去想一下西南哦，西和南的中间是西南，就太分不清楚了。我觉得在北大迷路啊，走错教室，找不到教室都还是比较正常的。其实不只是新生，就我觉得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走错教室。 对的，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中国学生会遇到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问题，可是我听说过就留学生在食堂里买饭还有买饺子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特别囧的情况，就是他们斤和两就分不清楚。结果有人就和食堂阿姨要了三斤饭，然后阿姨问他，你确定你要三斤饭吗？然后他说嗯，是的，就三斤饭。然后结果阿姨还真的拿了三斤饭给他。这个一斤和一两到底是怎么分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哈，我们一市，我们的斤指的是市斤， 嗯， 我们之前所说的是公斤对吧？ 对对 对对对， 一公斤 是两 一 千克， 对 对, 对，一千公克，一千公克的话，那么在一斤的话，其实都就是五百克，然后一两的话就是50克，这样的话呢，一斤也就是10两。 嗯，对，我之前一直以为就半斤等于8两，那个听说好像是古代的一个算法是吗？ 对对对，在古时候的话呢，我们的一斤一共分为16两，半斤和8两是一样多的。 哦，所以现在和古代那个单位是改变了，然后大家就得尤其是留学生必须得记住，一斤是10两，然后1两是50公克，不要在买饭的时候又买错了。然后这学期啊，就我现在大四了嘛，然后我妹妹现在成了大一的新生，然后她自己就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情况，结果被我笑了很久。就是她，我觉得大概很多人高中的时候应该都没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吧。郑东，你 对我是没有， 对我高中时候也没有自己笔记本电脑，然后大学时候就必须买一台，然后因为就跟电脑的就怎么下载软件啊这些。平时在高中时候都是用家里电脑，然后是家人给你搞定的嘛。结果他就说要下载那个 Office 的软件，结果去了那个北大的 software.pku.edu.cn 就下载那个软件，过后呢他把安装包下载了，然后结果后来打电话跟我说，就是他出了问题，就那个 Office 还是没法用。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他不知道，然后我就好吧，我就跟他说好吧，我给你去看一下。然后结果我还以为他是安装过程出错了，结果他是自己根本没有安装，他就下载了那个安装包，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结果就被我和我室友笑了很久很久。你到底是想怎样啊？就连安装都不会吗？ 好的，先让我笑5分钟好吗？ 反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理科生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能有的文科生就之前没怎么接触电脑，其实不论是留学生还是中国学生，对于这方面可能都还是没做过，所以是一个新的体验。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下载了过后请记得安装，要 install 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新生可能不知道，北大呢是有一个网站可以让你下载 Windows 还有 Office 软件的，然后就是 software.pku.edu.cn。 就如果新生有需要的话，其实不需要自己买软件，直接上这个网站呢去下载其实也就可以了。然后郑东，你觉得中国学生就平时有遇到什么特别，就新生来说遇到什么比较觉得特别的事情吗？在北大？ 嗯， 我觉得整个在北大还是在找路方面是最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吧。 嗯，说到找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北大不就是一个旅游景点嘛？我们都每次就自己说，就北大就是一个旅游景点，我在一个旅游景点里面念书嘛。然后我觉得，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不是旅客多，然后大家都会问未名湖怎么走，博雅塔怎么走，这个就也就算了，最奇葩的是居然会遇到问清华怎么走的，就我们就觉得啊，你不在北大吗？你干嘛问我清华怎么走？尤其是新生的话，就我觉得连北大里边的路都不认识，还怎么跟你说清华怎么走呢？然后新生我觉得语言还是可能有一点障碍，虽然说中国学生还是都说普通话，可是我觉得可能南方来的同学用词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 啊？我觉得也是，南北的同学的用词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嗯， 你可以给我们几个例子吗，心里？ 南北的我反正中国南方话我也不是很熟，反正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平时用就虽然说普通话，可是用词用语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好像我们那里就管洗澡叫冲凉，然后之前就跟同学说啊，我要回宿舍冲凉的时候，大家就看着我是问冲凉是什么，然后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哈。然后冲凉呢，它就是洗澡的意思，因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太热了，所以我们一般洗澡就是用水冲，然后因为会很凉爽，所以它就简称冲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然后还有就是自行车嘛，自行车我们是叫做脚踏车，因为我们觉得那个车怎么可以是自行，明明就是脚踏的呀，它为什么是自行的呢？对，就是遇到一些这种字词不一样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发音好像发支吃诗发的不好，就有时候那个卷舌音没出来，然后结果人家就很可能会就误解自己说的一些话。大学是个独立的过程嘛，就大家必须要开始适应这些新鲜的事物。新生很多也是要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北京念书的吧？ 对对对，北大其实还是有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的同学都有来，包括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其他的留学生也会有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北大很多中国同学和留学生的经验其实都是一样的，就都是可能离开家人到了一个新的城市，要适应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环境，然后不只是要适应大学的生活，更是要适应一个城市的气候啊，生活啊，生活习惯啊，食物这些。 对， 尤其是我觉得北方是不是食物比较偏重口味，会吗？ 对，确实是北方人吃盐比较多，南方人的话吃的会比较清淡一些，还是会偏甜一些。 嗯，对，我觉得就吃的，我好像就听同学，尤其是好像广州的同学来说，就他们说什么北京的食物太咸了，然后有的是太辣了，有的好像浙江的同学好像不怎么吃辣，是吧？ 对，应该是。 然后四川的同学又说什么这找不到兔头，想吃兔头，只然后又嫌这儿的辣不够辣。 对，而且湖南的同学也会说啊，为什么这里的饭都吃不到辣椒的味道？ 哦，然后上回就有，居然有个同学他说他觉得北京的饭菜太清淡了，然后他是湖南的，然后他就觉得太清淡，我整个人就懵了，我想北京的菜哪儿清淡了？然后我觉得就大家习惯还是不一样的，必须要适应。而且还有这个气候，就北京的气候还是跟中国其他城市比较不一样吧，应该算是偏干。 对，相对来说是偏干的，尤其是来自于南方或者说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同学会觉得这里天呐，简直就像是一个干炉子一样在烤。 对，就非常非常的干。反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有香港、台湾的湿度算是挺高的，还有广州也是湿度很高的地方。就刚来北京的时候真的是就感觉身体在脱一层皮，嘴巴裂得太恐怖了，毕竟第一个学期是直接要入冬了，冬天又比夏天来的干燥嘛，然后就直接开始嘴巴裂皮，然后嘴肿啊，各种情况都有，然后就其实就还是比较难适应的。可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同学来跟你说，没有啊，北京特别湿润啊，你猜它是哪来的？ 哈尔滨，东北， 甘肃来的。 好吧， 那甘肃的同学跟你说北京非常就 湿润的时候，你就整个人就快要崩溃了。就是你去过湿润的地方？ 对，确实是，确实是。我家爷爷是在比北京还要再靠北一些，我也觉得北京的夏天有时候觉得哦天哪太潮湿了，秋天还会好一些，我觉得冬天其实刚刚好的一种感觉。但是对于来自于南边的同学来说，觉得还是依然非常的干 燥。不论是来自东北的同学还是来自南边的同学，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除了适应气候，当然还是来大学还是要学习嘛，要学习独立这回事。要学习独立的话，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新生进来第一个问题大概就是吃饭，然后怎么给自己找饭，怎么做饭，然后还有选课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选课的时候每年都会特别的拥堵吧，是不是网络都会有时候出现一些状况，而且大家如果能选到自己心仪的课，真的是感觉像是烧了高香中了大奖一样那种感觉。 对，就如果完全不掉课，我觉得这个这基本上是个奇迹，就太不容易了。尤其是体育课，我这学期有个学妹砸了99点想上瑜伽课，结果没选上，她整个人就快哭了。 对对对，我还有听说过同学有4-5个学期连续选不到体育课的情况。 对，就体育课还是为了要毕业还是非常重要的，选不到体育课的话也真的是有点， 对对对， 有点尴尬了，对，会影响。就郑东，你平时会自己做饭吗？ 其实我们是不允许做饭的， 中国学生宿舍里面是不允许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会相约到别的地方做饭吗？ 对，我之前有去过，就是室友在外面租房子的话，他会给我们做很好吃，他炖的排骨特别的好吃。我们会去他那里去吃各种，还有偶尔会吃炒菜。 对，留学生宿舍呢，是房里是不允许做饭，可是每一层会有一个小厨房，就有一个电磁炉，然后大家共用是可以做饭的。我觉得不论是留学生还是中国同学，就在大学离开家乡的这个期间，学一下怎么做自己的一些家乡菜还是挺不错的，就这也是算是一种 life skills， 就以后能用上，就以后你如果去到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想吃的东西，你好歹还能做几道自己想吃的菜吧。 而且还能让自己尝到家乡的味道，来缓解一下思乡之情。 是的，我觉得就从家乡带一些特别的酱料过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 Cindy， 你做过最棒的一顿饭是什么样子的？ 我做过最棒的一顿饭，其实我一般做饭我不太做新加坡料理，就我觉得新加坡料理就比较好吃的是属于就比较难做的，好像你知道海南鸡饭呀，什么马来咖喱呀，这些都就不太容易做，因为要找那个食材也不容易。所以一般我做饭我是会做一些可能比较中式料理，或者就随便炒两下，就可能麻婆豆腐这种就比较简单，你直接放那个豆瓣酱进去也就可以了。然后我室友他也爱做饭，我室友他是吃素的，所以他做的饭跟我就做的完全不一样风格。他喜欢做那种谷类的燕麦啊，就拿去煮啊，然后放一些各种，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调料，就各种调料他都放进去，然后他就吃得津津有味，然后我就嫌弃满是一整桌的素菜。我比较喜欢做面条类，就而且毕竟北京也比较容易找到面条嘛，就面条啊，然后你爱加什么就加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做的东西。吃的，那我们是要说一下北大的食堂呢。 其实北大的食堂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也都有了一些比较基本的认识，但其实呢北大的食堂的话呢，它其实原来多是以这个学字来开头的呢。从学一一直到了学七呢，你有听说过吗？ 我只听说过学一和学五，因为学一和学五就还在学校里边嘛。 对对对， 我之前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学一和学五，一二三四五，为什么偏偏就一和五呢？原来现在还有到就之前以前有到七的呀。 对对对，这个我也是有听一些很早之前的一些就是文章来说的。其实据说现在的学武也并不是当年的一个学武了。大家知道吗？其实学医食堂是始建于1964年的， 1964年，那是 对 50多年了吧？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现在学艺食堂不仅仅是去那儿已经是去吃饭了，我们可能去那儿更多的它有一种北大的一种风格和情怀在里面，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说真的，其实我好像没有去过学艺食堂，因为我感觉学艺食堂它就饭点的时候太挤了，有点挤，而且又离教学楼远。就平时我比较常去，可能比较常去农园吧，我觉得农园香锅就是最好吃的。 对对对，我也特别喜欢吃农园的麻辣香锅。 嗯， 后来呢，其实这个还有学二食堂是吧，学二食堂呢开始是位于康波斯的位置，现在康波斯也已经成为历史了，然后呢学二被学三挤到了现在一元餐厅的这个位置。原先呢一元是一个学生活动中心，然后呢这个地方比较文艺，所以就可能叫成了一个叫一元，这个呢也应该是继承了学二的衣钵。 嗯，原来是这样。 对，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学三。学三呢其实就是现在百年纪念讲堂西边的一个部分，替代了学二，然后呢移到了这个康波斯的位置，再后来呢叫康波斯，现在呢 康波斯拆了吧。 对对， 反正康波斯的位置呢就是在现在的那个松林包子旁边的那个，就是旁边现在应该是成了就工地的那块位置，已经就是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开始拆的。 对 也成为历史了。反正康博斯里边的摊位倒是移到了现在的学武。 嗯哼， 所以就以前的学武就不存在了，然后学二成了康博斯，然后康博斯又到了学武。 等等，我有点乱，你清楚就好。好 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这个学四的食堂。学四食堂其实是现在这个燕南美食的这个位置，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哦，好， 这儿呢我们想那个介绍一位学长的回忆哈。学长说80年代的时候大讲堂叫做大饭厅，但是里面呢没有桌椅，留有卖饭的窗口呢但是不卖饭，所以有很多的同学从学三学四买了饭站在那里吃。记得听老辈的教师讲呢，当年就在这个食堂兼礼堂，我们当时在那里开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凳子由自己带过来，夏天呢是东操场就是一体在放电影，冬天呢在大饭厅放电影，票价呢低至了5分钱，不带凳子也可以直接坐在地上。当时买饭呢还是要那个用饭票的，一些系的学生只能在学一和学二买饭，一些学生只能在学三学四学五来买饭，饭票上印着食堂的印记，而且还不能混用。 那这还是和现在我们的体验非常不一样的吧。 对， 肯定是比当年好。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规划还是真的蛮好的。 嗯， 大家可以直接坐在舒服的大厅里面来看电影，来欣赏各种的节目。 对对，百年讲堂那个环境还是不错的。 嗯嗯，而学五和学四就是现在的燕南的话呢是在80年代建成的呢。一楼的座位比较少，二楼的座位多，所以通常都是在一楼买饭二楼吃，这个你有体验吗 Cindy？ 这个 你去过燕南吗？ 对对对，我去过燕南，可是一般燕南现在是挤的，就直接买了饭在一楼站着吃了一般上去很难找到座位，除非你是11点半过去那就有座位。 对，我一般都是赶在那个点之后去的。 哦，好。对，燕南确实是楼上就是座位，只是现在座位有点不太够，所以大家都在楼下开始站着吃饭。不过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燕南对面靠近图书馆那一面，那个是北面吧，他们开始就是放了一些桌椅，所以你可以在燕南外边坐着吃，而且那边还有一个小草坪，所以其实环境还是不错的。那个好像是去年才刚加的吧。 对对对，是的。接下来呢在2014年的年底呢，原来呢学武食堂迁到了这个新建的韶园食堂的一层，而韶园的二层呢被之前呢家园食堂的大部分的窗口来占据了。2015年的元月呢，然后韶园的一层开始正式营业了，而早餐再也吃不到之前的油饼啊，油饼改成了油条。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少去韶园的，有时候觉得那儿的饭太清淡了，我觉得。 哦，对你来说可能是有点清淡，可是对就比较对我们就南方的胃口。就我室友他特别喜欢，就开玩笑说，因为韶园食堂就在国关楼旁边，我室友是国关的，他就总叫那个国关食堂，因为好像去那边的比较多，是就国关的同学去的多。 湖南里的饭菜真的还是相对比较便宜一些的，是吧？ 嗯，对，所以如果是你是个南方人，然后觉得可能浓烟啊烟南的食物太重口味了，你可以去试试韶渊的食堂，可能它就对你的胃口了。 嗯，大家其实还在想，我说学六的话是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觉得学六应该是位于现在五四体育馆位置那个当年赫赫有名的烟春园饭馆，原来是没有浓烟的，然后只有这个叫烟春园的这个饭馆。然后也有学长说学六呢是靠近西斋的一个教工食堂，但事实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已经无法来判断了呢。 嗯，可能是一个比较少人会去的食堂，所以大家都对印象不深刻，不记得了。就好像现在的同源食堂， 对，我们的唯一的一家应该是清真的餐厅。 清真的餐厅。 嗯，然后呢是学习食堂，学习食堂呢有一种说法是最终并入了农园而名称却没有了，但是也有说是学习的话原来是叫做园二的。2014年底的话呢，随着家园的这个关闭，家园食堂的四川冒菜窗口和山安县小吃窗口呢也并入了农园。然后呢现在在农园都可以挤着去吃这些可口的饭菜了。 对，农园的沙县就是大排长龙，跟麻辣香锅是有的比的。而且这个沙县呢，它又便宜又好吃，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试试看的。那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大家对北大校园甚至于食堂的历史应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盏日光 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柴，可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不是块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累，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刀法精湛，三两肉飞快，我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涮十斤小时的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太 难。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灯火黄昏，音符跃动， Put your records on， 带上音乐去旅行。 同学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Put Your Records On， 我是主播恒伟。 我是主播慧心。清新简单干净纯粹，说起这样的听觉感受，你会想到哪种类型的音乐呢？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是民谣。当浮躁与功利成为这个社会无可厚非的两大特征时，民谣是有难得的纯粹，让它逐渐由小众进入了国内大众的视野。而在本期节目中，我们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带领大家管中窥豹，一起聆听现代民谣音乐中涌动的风声。 Folk 起源于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我们现在所说的民谣大都是流行曲年代的民谣，所指的是主要用吉他为伴奏乐器，以自然的人声为主要表达手段的歌曲。发展到今天，民谣也往往与流行、摇滚等元素结合，发展出 folk pop、folk rock 等流派。这首来自 Brandi Carlile 的 Wasted 就属于 folk rock， 伴奏启用了大量的古典，为民谣注入了摇滚的喧闹，却又在首尾两处滤掉几乎所有的配乐，只留下 Brandi 亲身的吟唱。他在采访中说道，这首歌有关自己极具天赋的兄长放弃音乐生涯的故事。那么这种对比的处理大概来源于他内心交织的遗憾与无奈吧。 It's good to get a call now and then, just to say hello. Have I said I hate to see you go? I hate to see you go.Do do do do. 乡村音乐与民谣音乐本属同源，但有人说 country 意在曲， folk 意在词，特别是自 Bob Dylan 之后， folk music 的歌词就愈加富有诗意化的哲理。这首 Novo Amo 的 Wida 诗化写意的歌词，让每位听者都听出了自己的滋味，有人听出了绝望中的坚韧，有人听出了痛苦中的清澈，有人听出了压抑中的思念，你呢？ The lake will overflow, flood all I've ever known, break walls that's ever broke. Now I hold it in my heart, just for you to fall apart, stunt all we'd ever grown. 极简主义的配乐，反复而短促的歌词，过度处理了人声， 电音与民谣在这样奇异的氛围中相互柔和，让这首《Woods》散发出一种空寂辽阔的荒原感。Bon Iver 的这首歌心意十足，也的确广受好评。Kanye West 更是直接在神专《My Beautiful Dark Twisted Fantasy》中取样这首歌，从最开始的喃喃自语，逐渐推进到多重的共鸣。你甚至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切身体会到旋律之中蕴含着的自处的沉静与孤独。 慢、沉静、忧郁。如果说 Woods 的孤独来源于自然之扩大，那么这首 Reverie 的孤独则来源于感切之深沉，如有千钧之力的伤怀透过耳机蹒跚向记忆走去，不经意间就浸润了眼眸。在我听来， Isaac Gracie 的忧郁的声线实在是无人可出其右，他能把憔悴与无力深深融入极具叙述感的歌声里，那种摇摇欲坠的破碎感令人无法抗拒，仅仅是长声吟唱而不说一字，也能使人动容不语。 Hey babe, 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say? I could tell you that I'm doing just not okay. 向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民谣中的爱情多是忧郁而凄美的。这首 Young Wolves 来自法国的二重唱民谣组合 Raccoon Raccoon， 也遵循着这样的主题。他们的音乐内容多为描述逝去的爱情，却常用两个人合唱的形式来展现。男声低沉嘶哑，女声清澈而悲伤，缠缠绕绕之间充满了想象力，就像分开的爱人轻声追忆以往的恋情，不舍告别的场景，也不禁使听者回忆起往事。 Don't you even realize that you have seen the last of me? Goodbye, honey, farewell, baby. Now you hear the last of me. Now you hear the last of me. 城市有一支以其命名的民谣，那么这一定是一座有故事的城。歌手穿行于城市的街角间，驻足于城市的角落里，他们的目光落在每一个匆匆走过的行人身上，只一瞬仿佛就了悟了他们的故事。这首来自 Small Third Berlin， 气质情感都与国内大火的成都有几分相似。每当耳朵里传来 Berlin 的重复吟唱，我们仿佛都与这座城市邂逅了一次。 Through the market where they peddle almost everything. 依然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流派，如今的音乐氛围还是由传统的流行、舞曲等商业化程度较高的类型把持，大量的民谣歌手只能走独立制作的发展方向。但只要我们存有对抒情和讲述感的渴望，民谣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市场。这也是我们在听民谣时从中寻找到的内容，对心灵的审视。

碎。